就公安机关也没有给出他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什么、已经不在了，而且是在他案发之后不长的时间、就是在李景年被侦查机关带走之后，然后李景年夫人在当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每个人看他可能觉得他就是杀人犯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家属，包括侦查人员对他本人也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和非法的讯问。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夫人就非正常死亡、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他们家属还坚持要应该由有关部门来给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结论。 嗯， 对，但是这个结论到现在为止没有出。 嗯， 那么另外就是他的 孩子， 他的孩子，因为他的老大当时是在外地打工，然后他的女儿李春兰他当时是刚高中毕业， 嗯， 本来是应该是去找工作啊，或者是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啊什么的，因为这个事情他女儿就一直为他父亲在申冤，走上了申诉这条路。 嗯， 所以导致现在40多岁他都还至今未婚，单身一人。 哦， 对，这也是非常大的影响。那么他最小的儿子李平当时才7岁，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母亲非正常死亡， 对，父亲又被抓进去了， 对，就等于就没爹没妈， 对，那孩子怎么办？ 对，就这样就成长起来，就他姐姐和他奶奶这样照顾着。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起案件最后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转机，这个曙光是大概什么时候迎来的呢？ 张青松律师所在的上泉律师事务所对这个案件还是一直在关注。张律师包括上泉所的其他律师同仁们其实对这个案件也一直在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上泉所也指派了2名律师，都是非常优秀的刑辩律师，张宇律师和高文龙律师，跟我本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直在对这个案件进行法律援助。当事人家属也一直希望媒体能够继续关注这个案件，他们也知道就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这些人对于司法机关的纠正冤假错案他们也能够施加一些影响力。 嗯， 所以他每年也会想办法向代表们去写信上书反映情况，那么这中间有一些工作也是我在协助他们在做。如果说这个案件的契机，我认为就是说整个这个申诉团队中间我们清华大学的易言友教授，他作为兼职律师来援助这个案件，他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改判了一个著名的冤假错案，叫海南陈满案。 对， 那么陈满案他改判无罪，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性的意义是在于他应该是我们已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然后提起再审的，然后最终又改判无罪的冤错案件。 嗯， 应该说不是第一起或者不是仅有的一起，但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很罕见的这么一起案件。 嗯， 对。那么最高检用抗诉的这种形式来介入到冤错案件的平反，让我们在常规的我们的申冤的路上又 看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新的途径。 嗯嗯。 那么陈满案他的代理人就是我们的易言友易教授。李景年案这个的当事人包括他的家属，像比如他女儿李春兰也是看到了这个媒体的报道，所以他认为易老师如果能代理这个案件，通过向最高检申诉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能推动这个案件。 嗯嗯。 那么他也通过各种形式，比如通过我或者是通过其他人也去找了易老师，那么易老师在各种权衡之下最后也是同意对这个案件也进行法律援助。 哦， 所以易老师也就加入到了我们这一个案件的这么一种申诉的这个队列里面来了。那么易老师加入之后呢，就也代理李景年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 嗯， 希望最高检也以抗诉的形式来提起这个案件的再审。 哦，最高检察院什么态度？ 最高检对这个案件是非常的重视。 嗯， 那么他们在我们了解的是应该是在2016或者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派人到当地进行了复查。这个案件原审的证人啊，包括案件当中的证据啊，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工作。 嗯， 那么他们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有倾向性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也是证据不足的。但是他没有像陈满案一样，他发出一个再审的检察建议，但是呢，他发出了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个再审的检察建议。 嗯， 那么这种力度呢，他略微弱于这种抗诉。 嗯， 但是呢他仍然是非常有力度的。 嗯， 他会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是。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接受到这么一个再审的一个建议书之后呢，他也非常的重视。 嗯， 所以在经过一个反复的权衡之后，然后2017年7月9号， 嗯，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就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一个指令再审的决定书。 哦， 指令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 再审的看见。 嗯，就是第二次再审。 第二次再审。 嗯， 对。就是家属希望我跟易老师一起来代理这个案件。 嗯， 那么我们也是经过反复的考量，那么我们最后是接受了他们的委托，然后也第一时间的去会见。那么李景年的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也不能叫激动，就是他情绪是非常的不稳定的。那么他的不稳定是来于就是说对这一次再审他当然是有一些期待，但是他更多的是担心。 对，就是、有了13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对，就他这个案件的再审跟其他冤错案件的再审他真的不一样。 嗯， 因为其他冤错案件的只要接到再审决定书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满怀期待的。 对， 觉得这一次应该是正义有可能要降临。 嗯， 但李景年担心的就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跟上一次一样。也是法院给你送来了文书，也告诉他组成了新的合议庭，然后我们要跟你进行再审。那么这次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而且他甚至还对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这个案件能不能指定异地再审，我能不能不要在江西再审。 将近20年过去了，作为辩护人这一方还能拿到什么样的新证据吗？ 这也是我们在接受这个案件之后所陷入沉思的问题。 对啊， 对，因为很多东西它都已经灭失了。那么有一些东西我们申请司法机关去调取，他也调取不到了。那么我们去进行了认真的阅卷， 嗯，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案件它的特点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条件下，它的一些侦查的笔录啊什么都是手写的， 嗯， 所以它辨识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我们只能像考古一样，去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去辨认，去阅卷， 嗯。 那么我们把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我们也是想要去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那么我们后来发现，本案其实它缺的不是证人证言，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对现有的、已有的，包括原审律师提交的大量证据，我们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评判， 哦， 或者说。能不能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呈现给法庭， 嗯， 然后给他们一种更好的内心的确认，认为我们当事人确实是无罪的。嗯，我们也想到要用一些新的技术，因为我注意到这几年我们律师行业我们都在谈这种诉讼的可视化。那么在我是做刑事辩护比较多， 嗯， 那么我们刑事辩护的可视化其实是还没有太多人去探索，所以我们也是想做这样一个探索。我又专门带着助理去勘察现场的时候，我们用无人机进行了一个航拍。 嗯， 我们把整个案发现场它的地形地貌，包括我们证人证言所涉及到的，比如说谁谁谁的房子 啊， 吃糖的地方、捡糖的地方，我们全部用航拍的形式，把它素材全部拍摄。 但是20年过去了，当地还是那个样子吗？ 这就是我们不幸中的万幸 啊。 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案件它是发生在比如大城市或者是闹市或者怎么样，它可能这些地形地貌全部发生了改变。 是， 对，就好在我们这个案件它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农村地区， 嗯， 它的地形地貌是没有改变的。 哦， 唯一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人家里面的房子，它原来是 翻新了， 对，原来是这种平房，它可能改成了2层小楼， 嗯， 但是呢，根据我们的勘察，它的地点都没有发生变化，它还是在原来的宅基地上重新建房， 哦， 所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便利， 嗯， 就是我们通过这么一种航拍和素材的采集，它能够跟我们当时的这个案发这个情况能够吻合上。 嗯， 那么我们回来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想到能不能用一种 3D 动画的形式，我们把所有的证人证言摆到一个视频里面去， 嗯， 摆到一张图上去， 嗯， 那么在同样一个时空环境下，那么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他看到了什么 啊？对对对 对 对 证人证言以及他先后顺序，这个你用文字去描绘，第一他过于冗长， 对， 第二他不直观，法官包括旁听群众或者社会公众，他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对对对， 他也不知道这个距离到底是多长，所以我们想能不能摆到一张图上面，如果一张图不够，我们能不能摆到一个场景里面，让它动起来。后来我们又反复去论证这么一种可行性，最开始就是因为非常的困难，我们几乎都要放弃了，他们认为就是第一是很难实现，第二成本过高，动画制作行业他们是按秒来收费， 哦， 那么一秒钟大概就比如3000块， 嗯， 那么你做一个，他说你做个3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10万块， 哦， 那么后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么我们一些做视频制作的朋友，他们听说我们是为这样一个案件来做推动， 嗯， 他们也愿意就以他们的方式来进行类似的援助， 嗯， 所以最后确实有朋友的公司来承担了这么一个工作， 嗯， 而且确实也没有收任何的费用，就确实是最后在我们的第二次庭前会议的时候我们制作完成了，然后我们提交到庭前会议上，法官和检察官都看了，大家认为这种形式还不错， 嗯， 所以最后在5月18号的庭审上，我们就当庭播放了。我们不能说就凭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证明他有罪无罪，但是确实是让我们的 本案当中大量的证人证言他得到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还原。我们认为他还是对于本案的无罪辩护的成功，他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么直到2018年6月1号，李锦莲最终啊被宣判无罪。那在宣判无罪的判决书当中，法院的大概是怎么来说明啊最后确认李锦莲的确是无罪的呢？ 法院对这个案件现有的证据进行了很认真的审查和判断。那么他们认为本案当中现有的证据他不能认定李锦莲有罪，不能认定他有实施了犯罪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他现有的证据就只有我们开头所说的只能证明当事人就是受害人死亡了，但是不能证明他是死于这个投毒，更不能证明他是死于我们当事人李锦莲的这种投毒或者是杀人的行为。那么所以综合全案来看，本案的证据是不足以认定他犯罪的。那么按照疑罪从无的角度，这个案件我们就应该是改判无罪的。 那最后终于迎来了改判无罪那一天，李锦莲是个什么样的表现？ 李锦莲当天他是情绪是很激动的，但是他的激动不是那种以头抢地，不是那种哭喊或者是怎么样。我注意到他最开始的宣判之后他是没有声音的，就是整个人反应是有一点呆呆的，对，不知所措，因为他可能有期待，但是又有一些意外，就还是不敢太相信。但是在最后，就是宣判完之后，因为是当庭释放嘛，那么我们就马上要办这个释放的手续，在释放手续填完之后，我看见我就站在他身后，我看见他一个人是在无声的哭泣，就是他没有哭的声音，但是我看着他在掉眼泪，而且一直在用袖子去擦。 那天他的家里人孩子也都来了是吗？ 对，他女儿也是到了现场，然后来接他一起回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案子又成了一个悬案了， 对 对吧？ 对，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对， 那个糖哪儿来的？ 对， 等于说现在又成了一个未解的这样的一个案子了，是吧？ 对，所以我们在再审的辩护这个辩护意见当中，包括在再审的法庭上面，我们作为辩护律师，也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我就提出，就是说，第一，本案是不能排除有是意外事件的可能性；第二，如果我们一定认为它不是意外事件，它就是有犯罪事实发生，那么其实这个案件它仍然存在着就是重启侦查找到真凶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具备这样的条件，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新时代，我们应该用新的这种思维，我们应该通过技术，通过物证，通过痕迹，通过鉴定，通过生物证据这些东西，我们来去破案。而且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本案当中其实在证人证言当中它是有人提到了一些比如说桂花奶糖的线索，比如说当时就有证人提到说在某年某月在什么村里面的谁谁谁那里啊，谁吃过糖，可能糖子跟这个一样。当然我们辩护律师不承担着查找真凶的这种职责，所以我们没有对这个线索进行核实，但是侦查机关他可以去核实，所以说我们一直认为就是这个案件如果你认为它一定是有犯罪事实发生，那么这个案件它仍然还具备有侦破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是在再审的法庭上我们提出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人民法院应该是向侦查机关发出这种司法建议书，你应该是第一，你如果你认为他有犯罪事实发生，你应该重启侦查，同时你的这种重启侦查你应该是用技术侦查的方式，然后用我们的这种新时代的这种法治理念，合理合法，尤其是依法去办案，而不是要走到摸牌的这种老路和刑讯逼供的老路上去。 对，这个案子其实并不是第一起啊，这个冤假错案频繁的案子， 对， 之前也发生过聂树斌案、陈满案，包括念斌案等等等等哈，赵作海案哈。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意义又在于哪里？和之前的那些，它的意义在于哪里？ 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频繁其实是比聂树斌案、护格案这些案件它更有意义，因为在中国我们说出现王者归来真凶出现它是小概率事件，它是而且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的事件， 是， 那么我们大多数已经平反或者是接下来将要平反的冤错案件，它都很有可能它没有真凶的出现也没有王者的归来， 是， 那么这种案件我们怎么去处理它，那么疑罪从无能不能实现，那么其实李锦莲案它是一个考验，那么同时我们又注意到李锦莲案它是现有我们已知的，我们不能说是唯一吧，反正已知的我们目力所及只见到了这么一个案件，它是启动过一次再审维持第二次启动再审， 对， 那么这样的案件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 是， 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方面的启示，比如说 已经再审然后维持了的案件，它还有没有可能启动再审？它还是有的，只要是冤错案件，就是它就应该平反，这应该也能鼓舞很多还在申冤路上的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我们在平反一个冤错案件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等到真凶出现或者王者归来，我们应该像090案一样，就是我们审查这个案件它当中的事实和证据，如果事实确实不清或者证据严重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出这种疑罪从无的判决，这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同时也还注意到，本案还体现了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机关的参与，而且这种参与它是在推动这个案件平反的这么一种道路上的参与，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在近年的冤错案件平反当中，我们看到人民法院是推动冤错案件平反的主力， 是。 但是呢，我们注意到从陈满案到李锦宁案，检察院包括检察官这么一种参与的力度在加大，而且李锦宁案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注意到在李锦宁案再审的这个法庭上面，我们出庭检察员是直接讲出了建议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无罪这一种出庭的检察意见，这是非常非常之罕见的。 没错， 那么这也是李锦宁案所体现出的一种标志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人民检察院和我们的人民检察官能够为推动冤错案件做些什么。 不过还有一点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推动这起案件的朱律师啊， 对，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是吧？他没有等到这起案件这个最终李锦宁无罪释放。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案件它很重要的还有一点意义，就是它体现了中国这种法律人的前赴后继的这么一种从道义到这种法治关怀上的一种接力。那么朱宗道老先生是2015年去世的。 他去世的时候有 朱宗道律师应该是1935年左右的人。 35年。 对对对，应该也是 80岁左右。 对对对，应该是80高龄的样子。朱宗道律师在生前是一直跟我联系，写信包括发短信打电话，他对这个案件是一直非常的关心。他在临终前他还在挂念这个案件，然后包括他去世的那一年的上半年还给我写过信。然后对我来说，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如果年事已高，他不能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希望我能够接过他的这么一种接力棒。对，他的原话不是这样讲的，但是他所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这个案件我非常有责任感。那么朱宗道律师生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啊，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个案件的这种平反。那么很遗憾他确实没有看到。 那很遗憾，那张律师看到了。 对，张一鹏老先生看到了，而且张一鹏老先生身体还很好，而且他也亲自又出席了我们2018年5月18号的这次再审的开庭。那么张一鹏老先生专门从吉安又赶到南昌来旁听了这个案件的再审，那么也给了我们年轻律师也非常大的鼓励。对。 那张律师看到这起案件最终能够李锦宁得以平反之后，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又是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张一峰老先生是非常的高兴。然后在这个案件开庭前后，我们也联系了很多次，在再审宣判之后，我们也继续保持联系。老先生对于这个案件的结果是当然是高兴的。同时呢，他是法律人，他是更看重一个延续性吧。他对这个案件后期的国家赔偿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善后的事宜，他也非常的关心。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因为李锦宁现在这个无罪释放了之后，肯定会涉及到国家赔偿的问题啊。 对， 现在他是一个对于这个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 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金额包括就是说到底怎么赔多少，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表示。只是说就是我们依法要提起，但是呢我们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案件当中李锦宁案他还真不同于以往普通的这种冤错案件平反之后的这种当事人，他们在因为这么一个错案而带来的伤害真的是要大过一般的冤案的家庭。其实每一个冤错案件都会对一个家庭造成这种不可逆转的伤害，但是我们这个案件真是伤得特别的重。因为持续时间够长，关键是他还有他夫人的去世。所以导致他回家之后等待他的不是原来的一个家庭，而是一个已然破碎的家庭。 是， 所以即便是国家赔偿能够给他一些物质上的这个赔偿的话，他其实是也是很难完全去弥补他心灵上的这种创伤。我们的当事人李锦宁在目前跟我们律师进行关于后期国家赔偿的沟通当中，他更多的是 表现出的这么一种归家之后的这么一种伤痛，而不是具体的诉求。而且我们在提起这么一个国家赔偿的申请的时候，我们的金额应该是要比这个更高。因为我们认为李景年案的国家赔偿它要考虑到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是他这么家破人亡的这么一种结局对他的这种伤害，所以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我们认为应该是要更高一些。第二，我们认为就是他的这么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这一块的赔偿，我们认为他也不同于以往频繁的冤仇案件。因为我们觉得在2011年之前对李景年进行的这么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的期限，我们可以按照目前大多数冤仇案件频繁的这么一种标准来计算。但是2011年之后到2018年这次改判的这么7年时间，我们认为他是不能够按照往常的这么一种赔偿标准的。原因在于2011年李景年案已经依法启动了再审，那么当时的这个再审的审判机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是有各方面的条件能够依法改判无罪。那么我们当时的李景年后面这失去的这7年的自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必要来失去的。那么这种责任是完全在我们这个案件的赔偿义务机关，也就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那么这7年的时间我们如果还按照惯常的赔偿标准去计算的话，我们其实是不利于以后案件的纠错的。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中间应该启动一种类似于惩罚性赔偿的赔偿金。它的标准一定要远高于以往的。我们认为它这个跟我们当事人要获得的数额无关，而关乎到我们法治的进步。所以我们认为从2011年到2018年这7年的这种失去自由的这种赔偿金，我们认为它的标准要远高于以往的赔偿。 2018年的7月份，李景莲在两位律师的陪同之下，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提出了一共达到4140万的国家赔偿，其中包括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1090万、公民生命健康权赔偿金100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万，以及历年的申诉实际支出。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哎呦神啊，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往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董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